黄少天无疑是此时比赛场上最忙碌的人，只是叶修和方瑞的联手攻击，放眼整个荣耀就不可能有人可以轻松应接下来，而黄少天却还在防备可能会来自其他角色的攻击。鬼剑士一寸灰在放出了那个冰阵后就再没出手，但越是如此却越是可怕。在黄少天已经会留意的情况下，他再一次出手必然会被黄少天锁定位置做出应对，但是他始终不出手，那可就显得无处不在了。黄少天无论操作角色冲到何处，都必须小心戒备着鬼阵的封锁。还有魏琛的迎风布阵在哪里，黄少天也没有头绪，只是频道里的说话那可一点也不会暴露角色的位置。术士强于控制，此时的局面叶玉生凡若是中了术士的手段，可说必败无疑。这个不知所在的角色也是黄少天必须时时放在心上的。两人追打，两人却迟迟不现身，还有第五人的角色到底是枪炮师还是牧师也是一无所知。星星看起来是摆平了不愿意让黄少天窥破他们的部署，极有耐心地同他周旋着。叶玉生凡的生命已经被消磨掉了20%，面对叶修和方瑞的联手，没有谁能让角色毫发无伤地在这儿和他们消耗。黄少天且战且走，没有发现星星其他三人角色的踪迹，但是对这一片地形却更加了然于胸了。 和我玩捉迷藏是吗？ 黄少天断定星星的角色就是在这一带的，只是隐蔽起来不愿暴露。这些福子是当蓝雨全军出动到这儿的时候才会大放异彩。黄少天在和叶修方瑞交手的时候冒着大风险故路破绽，希望引动第三方的攻击，结果星星的家伙却硬生生地忍住了。继续这样下去没有意义，稍稍疏忽一下还有可能被这两个家伙给弄死。在如此险地中周旋，黄少天也是打起了12分精神，此时已经感到有些支持不住。没有人的精力是无穷无尽的，一边和两个全明星选手纠缠，一边还要实施提防可能的其余人偷袭。叶玉生凡现在还在活着，这简直就已经是超水准的发挥了。但是很遗憾，即使这样，黄少天也没能摸清对手的虚实。他面对的压力真的太大太大，而星星所做的应对也真的是非常严密。看来没有办法将计就计了，黄少天很遗憾，可是就这样将星星引去他们蓝雨的部署，他们会上当吗？就这两个家伙那可都是一个比一个精明的角色呀。黄少天盯着眼前的两个角色，就这样站下去他落败是肯定的。一直以来他就是以一种防守试图逃走的姿态在挣扎，半推半就的，也摸不清这两位到底能将他锁定到何种程度，但接下来他是真的决定要逃脱了。能做到吗？黄少天本已有些疲倦，但此时却突然又兴奋起来。他喜欢在这种严丝合缝的地方寻找那微乎其微的可能性，然后再亲手将这种可能性无限地放大下去，这会让他感到无比的畅快。那么幻影无形剑，叶雨生凡手腕一抖，居然突然抱起大招，周旋试探侦查。但是同时黄少天也在布局，他要营造自己的艰难，他要隐藏这种爆发的空间，为的就是给自己脱身留条退路。而他所面对的都是异常熟悉的老对手，想同时瞒过这两个人可没那么容易。那么能行吗？接下来就是见分晓的时候了。黄少天很兴奋，甚至可以说他有些期待这一瞬间，突破这两人的严防死守扬长而去的一瞬间。剑光闪动，而这一大招黄少天更是在叶雨生凡急行冲出的情况下施展着，这就好像枪手运动射击一样， 对剑路的操控显然更加麻烦。叶修和方瑞都是经验老道的选手，可不会看到是个大招就因为惧怕而退避三舍，他们也会寻找破绽刺激而动，所以哪怕情况再艰难，操作却也容不下丝毫马虎。马虎等同于失败。刷刷刷，一道又一道漂亮的剑光闪动着，交织着腕花，朝着君莫笑和海无量两个角色身上抖落去。一步几剑，许多人都在关注着，移动中出幻影无形剑，这也不是黄少天的独门绝技，而衡量这一技巧驾驭水准的就是一步几剑。有人一步能出三剑，有人一步能出四剑，也有五剑，或者介乎于这些数字之间。而这个数字事实上并不是越高越好，因为这并不是在比拼手速，而是比拼效率。移动中的幻影无形剑最完美的效果是一步一杀。是的，一步一杀，这才是这个技法真正所追求的目的。一步几剑也只是为这个目的而服务，倘若只一剑就能完成这一杀，那当然再好不过，省出来剑路可以继续下一步下一杀。一步一剑一杀，就是这套技法最高明的境界了。那么夜雨生凡的一步需要出几步才能完成一杀？大家瞬间在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六剑，夜雨生凡的第一步居然就出了六剑，手速是值得称道的，但是居然用了六剑，这可有些不够潇洒。不潇洒，但总还是能理解。以一敌二，还是面对叶修和方瑞，说实话，能实现这一杀就已经很不简单了。一杀当然不是指一击毙命，靠着这一击击伤对手或者逼退对手，都可算是一杀。叶修和方瑞在以二敌一的情况下，又岂会轻易被击伤？君莫笑和海无量都选择了退，但是是伪退。 真是两个狡诈的家伙， 黄少天却立即看穿了。于是在大家都以为夜雨生凡这一步是六剑的时候，他居然又补了两剑，一步八剑，成绩真是惨到让人无法直视了。这幻影无形剑一般也就是出个十多剑，现在夜雨生凡一步就已经出了八剑，这还算是一步一剑一杀的技法？这根本就是原地站桩输出嘛。普通玩家哪里知道黄少天又补这两剑的必要性？叶修和方瑞都是故意卖了空子等他来钻呢，结果黄少天就是靠着这两剑把让空子给补上，实实在在的完成了这一步八剑一杀。继续，叶雨生凡再闯，一步踏出之后的两剑又后又补两剑，一步两剑一杀，这一步可真就潇洒起来了。虽然是出了两剑，但这其实没道理追究，黄少天要面对的是两个对手啊，别人一步一剑就够，他当然得两剑，一剑逼退两人，这要求就太苛刻了。一步之后又一步，两剑之后又两剑，十二剑了，有不少人数得清楚。幻影无形剑目前为止以刘小别创下的十五剑为最，通常选手都是能达到十三剑，也即使说十二剑后就该是收招一击了，但是此时黄少天的情况哪里允许他使用这最后一剑？这最后一剑的威力固然极大，可是这一击之后的收张僵直时间却也太长，黄少天身处险情，哪里敢用如此大僵直的技能？这记幻影无形剑的终极一剑，在他这次一步一剑一杀的表演中是不可能被施展的，所以说夜雨生凡以剑破开的道路怕是已经到了尽头了吧。可是他所面对的两个角色被逼得好像还未够啊，所以还没完，一步两剑一杀，十四剑，距离刘小别的十五剑记录上差一剑， 但是这可是移动中，是一步一剑一杀的技法中，需要做的判断更多，需要做的操作也更多。但是黄少天却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14剑。即便是星星的现场，星星的粉丝，此时也不得不佩服黄少天。被树砍掉半条命这种事儿，实在不足以抹杀他是顶尖选手这一事实啊。破开。幻影无形剑，一步一剑一杀的技法，共计四步，14剑四杀。黄少天冲破了叶修、方瑞两位好手的纠缠，因为没出终极一剑，所以并无收招僵直。叶雨生凡冰雨剑再一撩，就要三段斩开路闪人了。结果公共频道却在此时跳出一条信息： 这都拦不住，你们两个未免也太废了吧。 迎风布阵，魏晨，他要出手了吗？黄少天心下就是一紧，魏琛如此清楚及时的消息说出状况，可见他一直在注视着这边的战斗。那么这个时候迎风布阵的技能恐怕已经要来了吧，这三段斩恐怕将是自投罗网。一眼扫过消息的瞬间，黄少天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判断，这记三段斩硬生生是改了他最初选定的完美路线，硬是朝旁偏转着划起了 Z 字的轨迹，唰，一道暗紫色的光芒就这样凭空闪出，旋了一圈，头尾对接一收束，跟着就已经不见。黄少天心头却是一阵后怕，那是术士的术复术，要不是他反应快，操作及时，此时的叶雨生凡恐怕就已被这一下给捆住了。 说什么呢？我们是故意把它卖给你好吗？ 频道里方瑞回起了魏琛的消息， 让你在徒弟面前露露脸，这是多大的人为关怀啊，还不快说谢谢。好吧，谢谢你们两个蠢货。 观众们目瞪口呆，这星星的队内氛围也挺令人叹为观止的。